你好，我是龚云雪。今天我想和你聊一聊垃圾收集的话题。对于内存的管理，我们已经了解了战和战争。在编译器和操作系统的配合下，站里的内存可以实现自动管理。不过，如果你熟悉 C 和 C++， 那么肯定熟悉在堆中申请内存，也知道要小心地维护所申请的内存，否则很容易引起内存泄露或奇怪的 bug。其实，现代计算机语言大多数都带有自动内存管理功能，也就是垃圾收集。GC 程序可以使用堆中的内存，但我们没有必要手工去释放。垃圾收集器可以知道哪些内存是垃圾，然后归还给操作系统。那么这里会有几个问题啊，也是本节课关注的重点。首先，自动内存管理有哪些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其次，为什么垃圾收集会造成系统停顿？工程师们又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一点？相信学完本节课之后啊，你对垃圾收集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深刻，从而在使用 Java、Go 等带有垃圾收集功能的语言时啊，可以更好地提升回收效率，减少停顿，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啊，你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内存垃圾，如何发现哪些内存是没有用的。内存垃圾是一些保存在堆里的对象，但是从程序里已经无法访问。在堆中申请一块内存时，比如 Java 中的对象实例，我们会用一个变量指向这块内存。这个变量可能是全局变量、常量、站里的变量、计算器里的变量等等。我们把这些变量叫做 GC 根节点。它指向的对象中可能还包含指向其他对象的指针。但是如果给变量赋予一个新的地址，或者当站帧弹出，跟站帧的变量全部失效，这时变量所指向的内存就无用了，就如图中的灰色块。另外，如果 A 对象有一个成员变量指向 C 对象，那么如果 A 不可达， C 也会不可达，也就失效了。但 D 对象除了被 A 引用，还会被 B 引用，那么仍然是可达的。所以所有可达的内存就不是垃圾，而计算可达性重点在于知道哪些是根节点。在一个活动记录里，有些位置放的是指向堆中内存的指针，有的位置不是，比如可能存放着是返回地址或者是一个整数值。如果我们能知道活动记录的布局，就可以找出所有的指针，然后就能计算和寻找垃圾内存。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内存垃圾的特点了，接下来只要用算法找出哪些内存是不可达的，就能进行垃圾收集了。首先来看看标记和清除算法。标记和清除算法是最为经典的垃圾收集算法，它分为标记阶段和清除阶段。在标记阶段，GC 跟踪所有可达的对象并做标记，每个对象上有一个标记位，一开始置为0，如果发现这个对象是可达的就置为1。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图的便利算法，我们把这个算法细化一下，伪代码放在了文稿中。我提供的示例图中 X 和 Y 是 GC 的根节点，标记完毕以后 A、C 和 D 是可达的， B、E 和 F 是可收集的，我用不同的颜色做了标注。在清除阶段中， GC 便利所有从堆中申请的对象，把标记为0的对象收回，把标记为1的内存重置为0，等待下次垃圾收集再做标记。这个算法看上去简单清晰，但存在一个潜在的一个小技术问题。在标记阶段，也就是便利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列表作为辅助的数据结构来保存所有待检查的对象，但这个列表要多大只有运行时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提前预留出一块内存用于清除算法。而一旦开始垃圾收集，那就说明系统的内存其实已经比较紧张了，所以剩下的内存是否够这个辅助的数据结构用是不确定的。可能你会说，那我改成递归算法，递归的查找下级节点做标记，这也是不行的，因为每次递归调用都会增加一个站帧来保存递归调用的参数等信息，内存消耗有可能还更大。不过方法总比问题多，针对算法的内存占用问题，你可以用指针逆转来解决。这个技术的思想是把算法所需要的辅助的数据记录在内存对象自身的存储空间里。具体做法是顺着指针方向从 A 到达 B 时，我们把 A 到 B 的指针逆转过来，改成从 B 到 A，把 B 以及 B 的子节点标记完成以后，再顺着这个指针 找到回去的路，回到 A， 然后再把自在逆转回来。整个标记过程的直观示意图我提供给你，你可以看一下。关于这个技术，你需要注意其中的一个技术细节。在内存对象中啊，可能没有空间来存一个指针信息。比如示例图中 B 对象原来就有一个变量用来保存指向 C 的指针，现在用这个变量的位置保存逆转指针指向 A 就行了。带到 C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C 没有空间来保存逆转到 B 的指针，这时候借助寄存器就可以了。在设置 B 到 A 的指针之前，要把 B 和 C 的地址临时保存在寄存器里，避免地址的丢失。进入 C 以后，如果 C 没有存指针的空间，那就证明 C 是个叶子节点，这时候用寄存器里保存的地址返回给 B 就行了。采用标记和清除算法，你会记住所有收集了的内存，在下次申请内存的时候可以从中寻找大小合适的内存块。不过这会导致一个问题，随着我们多次申请和释放内存，内存会变得碎片化，所以在申请内存的时候要寻找合适的内存块，算法会有点复杂，而且就算你努力去寻找，当申请稍微大一点的内存时也会失败。为了避免内存碎片，你可以采用变化后的算法，标记整理算法。在做完标记以后，做一下内存的整理，让存活的对象都移动到一边，消除掉内存碎片。除此以外，停止和拷贝算法也能够避免内存碎片化。采用停止和拷贝算法以后，内存分成两块，一块是旧空间用于分配内存，一块是新空间用于垃圾收集。停止和拷贝算法也可以叫做复制式收集。你需要保持一个堆指针指向自由空间开始的位置，申请内存的时候把堆指针往右移动就行了，比标记清除算法申请内存要更简单。这里需要注意，在旧空间里有一些对象已经不可达了，就是图中的灰色块，但你不用管，当旧空间变满时，就把所有的可达的对象拷贝到新空间，并把新旧空间互换，这时候新空间里所有的对象排列整齐，没有内存碎片。停止拷贝算法被认为是最快的垃圾收集算法，有两点原因。第一，分配内存比较简单，只需要移动堆指针就可以了。第二，垃圾收集的代价也比较低，因为它只拷贝可达的对象。当垃圾对象所占的比例较高的时候，这种算法的优势就更大。不过停止和拷贝算法也有一些缺陷，比如有些语言不允许修改指针地址，拷贝内存之后你需要修改所有指向这块内存的指针，像 C++ 这样的语言，因为内存地址对编程者是可见的，所以没有办法采用停止和拷贝算法。又比如它始终有一半内存是闲置的，所以内存利用率不高。最后，停止拷贝算法和标记清除算法一样，一次垃圾收集的工作量比较大，会导致系统停顿时间比较长，对于一些关键系统来说，这种较长时间的停顿是不可接受的。但这两个算法都是基础的算法，可以被组合进更复杂的算法中，比如组合进分代和增量的算法中，就能避免这个问题了。垃圾收集的第三个算法是引用技术算法，引用技术支持增量的垃圾收集，可以避免较长时间的停顿。它的原理是在每个对象中保存引用本对象的指针的数量，每次做复制操作时都要修改这个引用的技术。如果 X 和 Y 分别指上 A 和 B， 当执行 X 等于 Y 这样的复制操作时，要把 A 的引用技术减少，把 B 的引用技术增加。如果某个对象的引用技术变成了0，那就可以把它收集掉。所以引用技术算法非常容易实现，只需要在复制时修改引用技术就可以了。不过引用技术方法也有缺陷，首先是不能收集循环引用的结构，比如图中的 A、B、C 和 D 的引用技术都是一，但它们只是互相引用，并没有其他变量指向它们。而循环引用在面向对象编程里很常见，比如一棵树的结构中，副节点里保存了子节点的引用，子节点也保存了副节点的引用，这会让整棵树都没有办法被收集掉。如果你有 C++ 的工作经验，应该思考过怎么自动管理内存。有一个思路是实现一个智能指针，对指针的引用做计数， 这种思路也有循环引用的问题，所以要用其他算法来辅助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在每次赋值时都要修改引用技术，开销有点大。何况修改引用技术涉及到写内存的操作，而写内存是比较慢的，会导致性能降低。其实这三个算法都是比较单一的算法，实际上它们可以作为更复杂更实用算法的组成部分，比如分代收集算法。分代收集算法在商业级的产品里很普及，比如 Java 和 Code 语言的 GC。 它的核心思想是，在程序中往往新创建的对象很快就会死去，比如你在一个方法中使用临时变量指向一些新创建的对象，这些对象大多数在退出方法时就没有用了。根据这个原理，垃圾收集器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较年轻的数据上，因为它们成为垃圾的概率比较高。我们把堆划分成若干代， G0 是最新代， G1 就要老一些。不过 GC 根节点的计算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在收集 G0 的时候，根节点除了全局变量在和寄存器中的变量以外，还要包含老一代的对象中指向 G0 的指针。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记住 G1 G2 中的根节点，但如果我们每次都要去搜一遍，就相当于要遍历所有世代，效率很低。所以要采用效率高一点的算法，比如记忆表法。这个算法是指，如果 A 对象的 X 属性被设置成了 B 对象，那么就要把 A 对象加入一个向量里，记住这个对象曾经被更新过，在垃圾收集时要扫描这张表，寻找指向 G0 的老对象。因为这个算法要记的对象太多，记忆表会变得很大，不太划算。不过我们可以把内存划分为2的 K 次方大小的一个个的卡片，如果卡片上的对象被赋值，那么就把这张卡片标记一下，这叫做卡片标记法。如果你熟悉操作系统，会马上发现这种卡片和操作系统内存管理时的分页比较相似，所以你可以有操作系统帮忙来记录哪一页被写入数据了。这种方法叫做页标记法。解决了根节点的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 G0 进行收集了。在 G0 被收集了多次以后，对 G1 G2 也可以进行收集。这里你需要注意， G0 比较适合赋值收集算法，因为大部分对象会被收集掉，剩下来的不多，而老年代的对象生存周期比较长，拷贝的话代价太大，比较适合标记清除算法或者标记整理算法。 Java 的 GC 就采用了分代收集，现在你再去看看 Java 垃圾收集的资料会容易多了。在带你了解了一些常见的垃圾收集算法之后，我想和你讨论一下标题里的痛点问题，也就是能否不停下整个世界。垃圾收集算法在运行时通常会把程序停下，因为在垃圾收集的过程中，如果程序继续运行可能会出错，这种停下整个程序的现象被形象的称作停下整个世界 Stop the world。 可是让程序停下来会导致系统卡顿，用户的体验感会很不好，一些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系统根本不可能忍受这种停顿。所以在自动内存管理领域的一个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缩短这种停顿时间。以 Go 语言为例，它的停顿时间从早期的几十毫秒已经降低到了几毫秒，甚至有一些激进的算法力图实现不用停顿。增量收集和并发收集算法就是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增量收集是指可以每次只完成部分收集工作，没必要一次把活干完，从而减少停顿。并发收集就是在不影响程序执行的情况下并发的执行垃圾收集工作。为了讨论增量和并发收集算法，我们定义两个角色，一个是收集器负责垃圾收集，一个是变异器，其实就是程序本身，它会造成可达对象的改变。然后我们用三色标记的方法来表示算法中不同内存对象的处理阶段，白色表示算法还没有访问到的对象，灰色表示这个节点已经被访问到但此节点还没有被访问过，黑色节点表示这个节点已经访问过了，此节点也已经被访问过了。用三色标记法来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算法有两个特点，第一，不会有黑色对象指向白色对象，因为黑色对象都已经扫描完毕了，所以它的子节点不会有白色对象了。第二，每一个灰色对象都处于收集器 待处理的工作区中，比如在标记清除算法的 to-do 列表中。在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发现只要保证这两个特点一直成立，那么收集器和变异器就可以一起工作，互不干扰，从而实现增量收集或并发的收集。因为算法可以安全地清除掉黑色对象中的垃圾，并不断扫描灰色对象加入到黑色区域，这样整个算法就可以增量式的运行下去。现在我们的重点就变成了保证上面两个特点一直成立。比如如果变异器要在一个黑色对象里存储一个指针 B， 把 A 涂成灰色或者把 B 涂成灰色，都会保持上面两条的成立。或者当变异器要读取一个白色指针 A 的时候，那就把它涂成灰色，这样的话也不会违背上面两条。不同的算法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但无论采取哪种算法，收集器和变异器都是通过下面三种机制来互相协作的。第一种机制是读屏障，在 load 指令之后立即执行一小段代码，用于维护垃圾收集所需要的数据，包括把内存对象涂成正确的颜色，并保证所有的灰色对象都在算法的工作区里。第二种机制是写屏障，在收到指令之前执行一小段代码，也要为垃圾收集做点工作。第三种机制是安全点，安全点是代码中的一些点，在这些点上指针的值是可以安全的修改的。有时候你修改指针的值是有问题的，比如正在做一个大的数组的拷贝，拷贝到一半你把数组的地址给改了，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安全点一般都是在方法调用、循环跳转、异常跳转等等地方。概要的总结一下，要想实现增量或并发的垃圾收集，就要保证与垃圾收集有关数据的正确性，所以需要读屏障、写屏障两个机制。另外还要保证垃圾收集不会导致程序出错，所以需要安全点机制。要实现这三个机制，需要编译器的帮助。总的来说，垃圾收集器是一门语言运行器的一部分，不是编译器的职责。所以 IIRVM 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垃圾收集器，但是要想让垃圾收集器发挥功能，必须要编译器配合。 IIRVM 能够支持，首先在代码中创建安全点，只有在这些点上才可以执行 GC， 还能支持计算站图，在安全点上站针中的指针会被识别出来，作为 GC 的根节点被 GC 所使用。除此之外还能提供写屏障和读屏障的支持，用于支持增量和并发收集。 IIRVM 能为当前所有常见的 GC 算法提供支持，包括我们本讲里提到的所有算法。你写 GC 的时候一定要跟 IIRVM 配合，才能够让 GC 顺利的发挥作用。总的来说，垃圾收集是高级语言的重要特征，你有必要了解它的原理和常见的算法。我希望你记住几个重点。第一，内存垃圾是从根节点不能到达的对象。第二，标记清除算法中你要记住不占额外的内存来做标记的技巧，也就是指针逆转。第三，停止和拷贝算法比较适合活对象比例比较低的情况，因为只需要拷贝少量的对象。第四，引用技术的方法比较简单，但不能处理循环引用的情况，所以可以考虑跟其他算法配合。第五，分代收集算法非常有效，关键在于计算老一代中的根节点。第六，增量收集和并发收集是当前的前沿，因为它能解决垃圾收集中的最大的痛点——时延问题。第七， IIRVM 给垃圾收集提供安全点、站图、读写屏障方面的支持， GC 要跟编译器配合才能很好的工作。垃圾收集是一项很前沿的技术，如果你有兴趣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有一些开源的 GC 可以参考。不过就算不从事 GC 的编写，仅仅了解原理也会有助于你更好的使用自己的语言，比如把 Java 和 Go 语言做好调用。在文章的最后，我想问问你，垃圾收集机制是否给你造成了困惑呢？你是怎么解决的？学完本讲以后能否从原理的角度分析一下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